陶醉，亲切池塘鸳鸯戏水，红山翠盖并蒂莲开，

该需要多一些勇气，说不出情感，我都已吃了太多苦，未来的日子也许还是一样不如意，你是不是也不再相信爱情？我们都是伤心人，都把真心交托给无情的人，一颗热腾腾的心愿埋着的伤痕不愿变冷，都是伤心人，都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别人，一辈子只等一个爱人。我们都是伤心，也将不再生存。 定寂寞，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，牵你手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，你有了我再也不